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为您带来雄安千年大计的文学回响，白洋淀的文学记忆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孙犁的短篇小说《采蒲台的苇》和《主妇》。 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法国作家让·季戈的短篇小说《金钱婚姻》。采蒲台的苇是孙犁创作的诗题小说，小说以抗战时期的白洋淀地区为背景，以质朴的笔触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军民抗战的故事。在文中，作者采用了象征手法，用坚韧不拔的苇表现那些英勇抗战的白洋淀人民，更是用白描手法来表现勤劳勇敢的白洋淀妇女在面对敌人时那种冷静与无畏的精神，同时也是对当地老百姓智慧的赞美和歌颂。下面请欣赏《采蒲台的苇》。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我渐渐知道，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简；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甲皮织篮捉鱼用。我来得早，店里的鳞还没有完全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店边上，想象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界。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记忆中的名胜。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不能一一记述，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他们，他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他们的清白。最好的苇出在采蒲台。一次在采蒲台，十几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被敌人包围，那是冬天，人们被围在冰上，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敌人要搜查，认为是最后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妇女们却偷偷地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告诉他们把枪支插在孩子的裤裆里。搜查的时候，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12个女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了。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枪掩护过去了，闯过了一关。这时一个40多岁的人从苇塘打苇回来，被敌人捉住。敌人问他，你是八路？不是。你村里有干部？没有。敌人砍断他半边脖子，又问，你得八路？他歪着头，血流在胸膛上，说，不是。你村里的八路打打底？没有。妇女们忍不住，他们一起杀着嗓子喊，没有，没有。他被敌人杀死了， 他倒在冰上，血冻结了，血是坚硬的，死是刚强的。没有，没有，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这两句简洁有力的话吧。 再请听孙犁的短篇小说《嘱咐》。与日寇殊死搏斗了八年的水生，随部队经过平原时请假回家，他在门口遇见了水生嫂，亲热地喊了一声：“你。”女人一怔，睁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抽抽搭搭地哭了。水生看见她的白布鞋，知道父亲不在了，心里一阵痛，站了一会儿没动。他走进屋，女人从炕上托起一个孩子来，含着眼泪笑着说：“这是你爹，成天说人家有爹，自己没爹，这不回来了？”说着已经不成声音。水生抱了一会儿孩子，女人又哄他睡了。孩子的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里的阳光里冒起的小水泡，愉快地升起了又幸福地降落。他呆望着孩子的脸，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孩子好像是从别家借来的，好像不是他亲生的，不是他在那潮湿闷热的高粱地里，在那残酷的扫荡里奔跑喘息，丢鞋甩袜抱养大的。他好像不曾在这孩子身上寄托了一切，并且在孩子的身上祝福了孩子的爹，那是远远的人，早一天胜利回来吧。好像他并没有常常在深深的夜晚醒来，向着那不经事的孩子诉说着翻来覆去的题目：“你爹，他到哪里去了？打鬼子去了。他拿着大枪，骑着大马，就要回来了。把宝贝儿放在马上，多好啊！”现在，丈夫像从天上掉下来，他好像想起了过去的一切，还编排了那准备了好几年的话，要向现在已经坐在身边的丈夫诉说了。水生看着他，离别八年，他好像并没有老多少，今年29岁，头发虽乱而黑，脸孔苍白，可两眼里的光还是那么强烈。他望着他身上那自织自纺的棉布和屋里的陈设，身上心里都表现出是一种深藏的志气支撑，闯过了无数关口。水生告诉女人，自己在外想家。我们可常想你，黑夜白日，你能猜猜我们想你的苦情吗？我们想你，可没有想叫你回来。那时日本人在村边，可夜里一觉醒来，我就想，你能像天上的星星，在我眼前晃一晃就好了，可能够吗？嗨，这不回来晃一晃吗？明天早上起来参加保卫冀中平原的战斗，同志们都来了。女人一听呆了，低下头好半天才说：“明天我乘冰床去送你。”鸡叫三遍，女人给水生做了饭吃。这是一个大雾天，自己照顾全家，每逢夜里有风声，就不管风里雨里多冷多热，老人背上孩子跑，累得哮喘咳嗽，是这苦日子、遭难的日子、担惊受怕的日子把老人家累死，还有那年大饥荒。在河边，他们上了冰床，女人轻轻跳上后尾，像只蜻蜓爬上草，轻轻用杆子一点，冰床就飞起来，像离开冰面行走，吹起的冰屑打起团团炫花。她的围巾向后飘起来，脸冻得通红，前面一条狭小的冰缝，水在里面汹涌地流。他只说了声小心，两脚轻轻用劲儿，冰床像受惊的蛇抬起头来窜了过去。水生警告他：“你疯了吗？慢些。”女人没言语，呆望着丈夫，停了一会儿，轻轻地喘了两口气说：“你知道我心里很乱，八年我才见到你，又送你去，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为什么急着把你送到战场去？是想你快去打鬼子，打败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回来和我见面。我们这些刘家里的女人最盼胜利，我们在地洞里，在高粱地里等这一天，这天来了，我们的高兴是不能和别人说的。进攻我们的敌人是坐飞机来的，他们躲在后方，妻子团聚了89年，他们来了，可把我们的幸福打破了，他们打破了我们的心，他们罪孽这么重，一定要把他们全消灭。” 太阳从冰面升起来，冲开了雾，形成了一条红色胡同，铺到水殿中央没有了边际的冰场，照在冰床上。女人说，爹活着时候常说，水生出去是打开一条活路，打开了这条活路我们就能活，不然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八年来他老人家焦愁死了，如今国民党又和日本人一样，想把我们活着的人逼死。你记着爹的话，向上长进，不要分心，好好的打仗。八年过去了，时间不算长，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到了目的地，水生上了岸，望着呆呆站在冰床上的女人说，去村里暖和暖和吧。女人忍住泪笑着说，快去你的吧，记着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胜利的消息。 好了，孙犁的短篇小说《主妇》我们欣赏完了。这是孙犁的代表作之一，承接的是荷花店的内容。在荷花店中，白洋淀渔民水生参军，打鬼子保家卫国。水生的媳妇水生嫂其实是个刚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但在战争环境中，她要照顾老人孩子，还要打鱼织席，艰难地维持生计。遇上扫荡，她得带着老人孩子躲鬼子。八年了，抗战终于胜利了，可是解放战争又开始了。水生和队伍路过家门口，和水生嫂得以短暂的团聚。作者就抓住了这特殊的短短的一小段时间，非常生动地塑造了军人的妻子、年轻的女子水生嫂的形象。作品中的水生嫂深明大义，温柔刚毅，作家主要通过夫妻间的对话来展现她的性格特点。八年离别的相思之苦，八年的风风雨雨，诉不尽的劳苦心酸，提心吊胆，本来可以写得涕泪横流，可是孙犁却写得含蓄深沉。对敌人的仇恨和夫妻之爱全装在这个农村青年妇女心中，正因为恨得强烈，爱得深沉，所以才能如苦寒心，坚毅的生活，才又一次坚强地送丈夫出征。这是解放区一个普通的军人的妻子，她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女性代表。通过这位爱国爱家、爱和平爱自由的女性形象，孙犁生动地说明了人民战争深得人民支持、人民战争必胜的道理。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给您带来法国作家让·季戈的短篇小说《金钱婚姻》。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我在喜波里大街向前走着，神经紧张，心绪不宁，双手插在我的裁剪的颇为得体的上衣口袋里面，在口袋深处，我不时摸着属于我所有的那几张钞票，或者应该说，我摸着的是明天一早我将拥有的财产。到那时我发财了，将会和百万富翁一样阔气，到那时归我所有的钱就不只是这几张，也不是多上几倍，而是整整50万新法郎。别惊奇，这不是天方夜谭，那些钱是我未来的岳父答应给我的款项，条件是要我娶了他的女儿。传说中的仙女儿还是有的，不过我应该老实承认，与其说我的仙女儿是个娇姿丽质的美人，倒不如说她像凶神恶煞般的女妖。然而话不管怎么说，50万法郎足以使人神魂颠倒了。老实说，除了自己对命运还存在的希望和信心之外，我谋生的能力十分有限。今年我25岁了，我梦想成为哲学系的学生，也曾经报考过，但人家看不上眼。父亲是位小职员，当他看出我不会有什么光辉前程的时候，便和我一刀两断了。从此我过一天算一天， 我住在一所公寓的八楼上，我的房间狭小简陋，简直像个白鸽笼。不过用不着付房租，但是房东的条件是，当他们外出玩的时候，我得给他们带三个小孩。我干过多种小工，跑过马，打过经，当过旅馆的听差，咖啡店的侍者，发信息的临时售货员，展览会的讲解员，等等等等。我的王牌是自己的身材外貌，高大修长，有吸引力。我十分留意自己的穿着打扮。迄今为止，我怎么样也定不下心来，总梦想会有一天时来运转发大财。我参加过马赛，投过标，买过彩票，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碰运气的赌博只能使人白白花钱而一无所获，于是我就再也不干了。我的命运突然有了转机，那是在巴黎一家豪华的旅馆里，一表堂堂的我却是心情迷惘地坐在大厅里面，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好运气。会不会有位孤单的客人同情我，邀我去喝上一杯，或者更妙的话，一同上名菜馆饱餐一顿？会不会有位老太太目眩眼花，在关上钱包的时候掉下张大钞票来？会不会有位漂亮的外国女郎想找位和蔼可亲口齿伶俐的向导带她到巴黎各处逛逛？会不会正当我盼望着有个什么机会发财的时候，忽然我看见有位衣着华丽的小姐坐在旁边，金鱼泡似的蓝眼睛毫无表情地盯着地毯。我向他笑了一下，您来巴黎度假 ？Yes， 他回答，是的。这样我们便开始交谈起来，于是美梦开始了。这位美国富商的女儿斯蒂芬妮·博尔蒙，他迷恋上我，明天将和我结婚，他的父亲将给我一笔钱。时间已过了午夜，我继续在喜窝里大街游荡，漫不经心地向街道两旁那少数几个仍然亮着灯的橱窗瞥上一两眼。在我看来，巴黎充满着危险，我头上的阳台说不定会塌下来砸烂我的脑袋，我穿过人行横道时，说不定有辆汽车横冲直撞，把我碾得粉身碎骨。我能否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一夜呢？有时我觉得不太可能，我真的能安然无恙地活到约定举行婚礼的时候？我的前途实在太美了，美得使人难以置信。我真怀疑自己的命运能否跨越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障碍。婚礼可能会推迟，甚至会被取消。那样的话，我又得过着流浪的生活。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我突然放慢了脚步，因为有一位年轻的姑娘在我身边擦身而过，她快步向前，脚后跟踩着人行道的声音简直是天然的优美的旋律。她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住了脚步，我跟了上去，从头到脚看了看我的同路人，她多么年轻，多么动人呢、啊！我还不至于把她当抹布使。突然间，她指着一条黑白相间的连衣裙说道：“为什么？因为她还叫做连衣裙吗？”我耸了耸双肩， 你真会开这类的玩笑。他转眼瞧了瞧我。是啊，但是就不同您开，因为你总爱这么嘀嘀咕咕的。我若无所思地跟着他走，在一家卖旅游纪念品的商店橱窗前又和他待在一块儿了。多像个丑八怪呀、啊、他对着一件模仿巴黎圣母院排水舰的石膏梭制品叫了起来。是啊，人家都说我的未婚妻也像。我立即对自己的话感到后悔，别的不说，可怜的斯蒂凡尼长得那么丑，这难道是他的过错？嗯，真的？不知名的姑娘的话语里充满了同情。我并不感到后悔，尽管有点不高兴，但锦绣前程更吸引着我。忽然间，我渴望把自己那段不寻常的巧遇讲给这位姑娘听听，很想谈谈在人生道路上偶然碰到的好运气。我请您喝一杯好吗？我冒冒然地问他，但心想他一定会拒绝。然而恰恰相反，倒是他反问我，您请我？因为我得先告诉您，我现在身无分文，没钱付款。什么？我惊叹道，为他感到伤心。没必要伤心，我这也不是头一回碰到这样的情况了。这些事用不着操心，月底前我试着向同事借点钱就是了。你有工作吗？有啊。您挣的钱不够花？他爽快地说，一般来说是够的，不过这个月我借钱给了朋友，他有困难。另外我给妈妈买了件丝绸上衣，还有我的小弟弟做梦也想要一套小模型，我忍不住还是给他买了。他这番既坦率又幽默的话使我相当狼狈，但我嘴上还是说，您的考虑不太周全，也得想想自己嘛。他瞥了我一眼，人总不能只顾自己呀、啊、让别人高兴我也觉得痛快。几分钟之后，我们俩坐在一家安静光亮的酒吧间里，我抓住机会好好的端详他。在街头暗淡的灯光下，我也觉得她十分美丽，实际上她还要漂亮得多。您似乎心事重重，她关心地问我。明天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我口袋里将有50万法郎。他的眼皮闪动了几下，然后直盯着我的眼睛。您在跟我开玩笑？不，我和您讲真的。说实在的，我真害怕不能活到明天早上，你也不能想象到我多渴望得到那笔钱呢。不，我才不去想它呢。你要清楚，我简直不能相信居然碰到这样的好运气。这笔钱从哪儿来的呀？他冷不防地问我。于是我向他讲述了和斯蒂凡尼相识的过程，以及他父亲对我许下的诺言。我们一结婚他就给我支票。说到底，他真正的用意是希望摆脱他的女儿，实际上你们没有爱情，只有金钱。您就这样和他结婚会感到幸福吗？你们将来又将怎样过日子呢？